阿龙哥，你来瞧，小小竹筷是一双，同根生来并肩长，好像你我一模样。 我的筷子要遭殃， 好贤弟莫说笑，谁都比那牙牵强，筷子不过是酒左右，哪能比作咱哥俩。 咱哥俩有比方，相杯一酒互配成双，共成共饮共尽孝， 分明是对杀鸳鸯。 酒壶旁酒杯小，互伴不配真成双。 你看那壶中伴乐心，相随相伴相默良。 今日又来明天靠，烧鹅的味道实在香，实在香。来笨蛋活得长，不想明日是与非，今夜与你醉一场，醉一场。